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八百里戈壁，一眼望去尽是黄沙，仿佛此生也走不到尽头。风打在脸上，夹着沙子生疼。殷川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喝水了，沙子吸入口鼻，喉咙像被刀刮一样疼，但他还要继续走，不走被追兵追上就只有死路一条。不知走了多久，前面的前面，远方的远方，依旧是一片黄色。殷川几乎有点绝望了，背上的剑变得异常沉重，压迫着他的步伐和呼吸，重得他很想将它解下来远远丢开。但他不能这么做，剑在人在，剑亡人亡，殷家的血债还等着他去索要。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粘住了眼睛，令视线变得模糊不清。风声中，殷川仿佛还能听见自己的喘息声。明明身体已经达到极限，快要坚持不住，但心里却总有一个意念，让他不能就此放弃，不能就此倒下。远远的，马蹄声传来，殷川不知道是自己真听见了追兵的动静，还是已经累到极点出现了幻听。但这无疑令他求生的意念再度占了上风，脚下不知不觉又有了力气。 郎君本是玉树临风，奈何连日奔波，形容狼狈，让人看了都心疼啊。 轻柔动听的语调并没有让殷川惊艳或好奇，反而如同见了鬼一般染上惊恐之色。原因无他，方才他周遭明明是没有任何人的，这声音忽然在耳边炸开，若不是自己耳朵出了毛病，那就是对方武功高出他太多。殷川提起全身的力气，脚下更快，那声音却如影随形，一直没停。 郎君怎么不理奴呢？可是奴不够漂亮，没能留住你的脚步啊。 殷川的手微微发抖，两条腿仿佛已经不属于自己，酸痛到了极点，几近麻木。丹田之内空荡荡的，内力消耗殆尽，他终于再也坚持不住，人直接往前摔倒在地上。 哎呀，郎君好生狼狈，奴扶你一扶吧。 一只柔弱无骨的手攀住殷川臂膀，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放在旁边的树下。殷川喘过一口气，往眼睛上抹了一把，将汗水抹去，视线逐渐清晰，这才瞧见他面前的确立着一名红衣少女，面容娇俏，正瞅着他，一面抚发一面笑。逃亡的日子让殷川从一个不知世事艰险的富贵郎君变成一个随时随地带着警惕入睡又带着警惕醒来的人。他不敢因为少女面容无害就看清对方，小心翼翼问： 这位娘子为何跟着我？ 自然是看你长得俊俏呀。 多谢娘子夸赞，我要走了，后会有期。 一个妙龄少女会出现在戈壁，还跟在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后面，殷川假意没发现其中的诡异之处，感觉气力恢复一点，就忙不迭起身告辞。但下一刻，少女的一句话将他生生定在当场。 听说殷家主人姬妾成群，夜夜笙歌，怎么小郎君倒像是没见过女人的厨一般？ 他知道我的身份，果然是有备而来。 你打都打不过我，做出这副模样来有何用？ 殷川只觉眼前一花，剑已从他手中飞出，掉落在不远处，而他身上也被点了穴道，动弹不得。他又气又急： 到底是谁？ 我叫柳絮飞。我知道有人在追你，你若愿意加入合欢宗，我保你平安无事。 殷家不是武林世家，殷川的武功也稀松平常，否则不会这么轻易被制住。但合欢宗他是知道的，该门派在宗主白荣的经营下势力日趋庞大，尤其得到当今天子的看重，据说与佛门一道分刮前朝与后宫的大部分势力。 我不是江湖中人，娘子好意，殷某心领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家里的大部分财物都被藏了起来，只有你这个殷家下任主人才知道藏在何处。哎呀，吐谷浑那帮人复国心切，是绝技不肯放过你的，而你呢，却没有保护那些东西的能耐，迟早都会落入他们的手里。与其如此，还不如加入合欢宗受其庇护呢，起码我们不会将殷家的财物通通都吞没，只会与你对一半分。殷郎君以为如何？ 四年前杨广登基，随后发动对吐谷浑的战争，一举将吐谷浑灭国，顺带向吐谷浑最富裕的殷家下了手。殷家惨遭灭族之祸，唯有殷川一人侥幸逃脱。但殷家灭族之后，朝廷虽也搜出不少财物，却与传说中殷家富可敌国的印象相去甚远，因此有种传闻便悄悄蔓延开来。据说殷川身上藏有殷家的宝库钥匙，也只有他才知道殷家宝库位于何处。于是还未从灭门惨案里回过神来的殷川又成了各方追逐的焦点。隋朝朝廷想找他，吐谷浑残余势力也想找他，如今连江湖宗派都找上门。 不瞒柳娘子，我身上压根就没有什么钥匙，殷家更没有什么宝库。家族虽然挣下大笔家财，可那些财物早就被家父挥霍殆尽了，剩余的都被朝廷抄家师掠走，我身上根本就是一无所有。 我可不信，殷家门客众多，人人都知道殷家人喝酒用的是琉璃杯，连筷子都是金镶玉，狡兔三窟，说殷家人没留后手，谁会相信啊？据我所知，吐谷浑人不仅要财，还要你的命，而合欢宗却只要你一半家财，还会护佑你的性命安全。孰轻孰重，殷郎君不会取舍吗？ 我只怕我人落在你们手里，到时候就由不得我了。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想的倒是挺多的，可你有没有想过，现在也由不得你了。 说罢他便将手伸来，红袖招展，带着轻飘飘的香气，令人想起三月暮春的旖旎江南，温柔秀致。殷川原本就不能动，眼睁睁地看着那只手朝自己扶过来，竟是半点法子都没有。但红衣少女的手终究没有碰到殷川。紧接着殷川眼前一花，他已经和一个男人交上了手。殷川并未因为得救而庆幸，脸色反倒越发难看起来。原因无他，他认得这男的，对方正是害他这些天疲于逃命的罪魁祸首，吐谷浑国师俱舍智者座下弟子程律圭。两人衣袍翻飞，内力涤荡，阵阵气劲扑面而来，只苦了不能动弹的殷川时不时被波及一下，别提多郁闷。殷川觉得这两人就像为了一块肥肉而撕咬起来的两只狗，而自己不幸就是那块任人宰割的肥肉，不管谁打赢了，对他都没有什么好处。柳絮飞的武功明显比程律圭高出不止一筹，他很快将程律圭逼到狼狈防守的地步。 小郎君，连武功都没有练好，还是回你师父怀抱里去多喝几年奶吧，何必不自量力出来丢人现眼？ 你最好少管闲事，此地不是中原，更不是你们合欢宗的地盘，手伸得太长，小心被剁掉。 我倒是想被剁，就怕你没那个能耐。 不知本座是否有那个能耐？ 略带苍老的嗓音突兀响起，虽是平平无常的语气，殷川却突然一震，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胸口闷痛，差点吐出血来。原本胜券在握的柳絮飞忽然脸色大变，比殷川更快察觉到危险，红衣往后飘去，翩翩若蝶，落在边上一棵树的枝头。柔弱树枝上面站了个人，却只是轻轻摇摆一下。 原来是吐玉魂国师，小女子失敬失敬。 俱舍智者一身袈裟，却不是中土佛门的袈裟，而是异域佛门的打扮。他容貌平平，眉毛斜斜入鬓，一双眼睛却狭长无神，看上去只有40左右的年纪。若非柳絮飞道破他的身份，殷川绝对想不到此人就是与幻月宗宗主燕无师、玄都山掌教沈乔等人齐名的天下绝顶高手。在这样的人面前，柳絮飞都得小心翼翼，哪怕面带笑容也掩不住三分警惕。 不知贵派桑景行宗主可还安好？ 智者怕是太久没去中原，都有些糊涂了。我们如今是白宗主在当家。 是吗？当年我到中原时，白蓉也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如今倒俨然以宗主自居，教出来的弟子也都毫无眼色资质可言，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呀。 智者言重了，合欢宗在我们宗主的经营下，如今前所未有之强大，比桑宗主在时尤胜三分。若智者愿前往中原做客，合欢宗定扫榻相迎。 一个靠女色上位蛊惑中原皇帝的门派，也敢号称强大？别以为本座不知道你们暗地里两面三刀的那些勾当。 说话之间，他整个人飘然而起，竟似毫无借力，眨眼便已来到柳絮飞跟前，袍袖若风，顺势扶了过来。柳絮飞大惊失色，毫不怀疑这一掌若真落到自己身上，那便是瞬间骨折吐血的下场。他来不及细想，更顾不上旁边的殷川，直接就往后仰倒，任凭身体往下摔落。眼看身体即将倒插地面之际，他一手撑地，轻轻一拍，整个人复又翻越调转，顺势借势飘退数十步。饶是如此，柳絮飞压根就没敢有片刻停留，刚一落地，他看也没看这边一眼，直接转头就跑，瞬间无影无踪。娇滴滴的声音远远飘了过来： 智者德高望重，絮飞有幸拜会，不胜欣喜，回去定会转告师长再来相请，那小子就留给智者处置了。 师尊，为何不干脆将这妖女捉住？ 她与冰贤二人乃是白蓉座下最得宠的弟子，捉了她并无好处，反与合欢宗结仇，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程律归这才不言语了。殷川目睹柳絮飞离去，只剩俱舍智者与程律归师徒，心头不由绝望。他原以为双方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他再找机会逃脱，谁知柳絮飞这么快就败退，他的希望破灭，落在俱舍智者手中，只怕要生不如死。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